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咱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长大。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听到“长大”这个词是不是心为之一揪一下？原因是我们很多人跟王平一样，都不太愿意长大，因为小，你会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心理优势。比如说在有很多事情你学不会的时候，你会说哦，因为我小，或者说有很多感情处理不好的时候，别人会原谅你，因为小，就一带而过了。但是说实话，现在时间过得极为匆忙，特别是你在过了25岁之后，发现一天一天真的好像不太够用，眨眼30岁就到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聊有关于长大这个话题。如果你愿意，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这个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偷心》。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的眼神，对爱厌倦，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挽留不住你的一切。是了解，不要清醒。 是谁偷走对爱厌倦，对爱疲惫，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自己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 那你也会感同身受。合上书，王平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慨，真不想长大。书里面的主人公是个发生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当然也因为这些带来了很多的烦恼。为每一个你所偷来的影子找到点亮生命，大乔小乔所演唱的《消失的光年》。 爱上的 秋天，风景依然进来， 相爱沉默无语， 飘落一片孤单。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眼中的星辰月光 是在心中的光年。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眼中的星辰月光消失 对大乔小乔所演唱的《消失的光年》。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要继续跟你把话题再切转回前面所提到的这本法国畅销书马克里维所写的《偷影子的人》。我相信收音前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在小时候因为父母管得严，所以我们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之后考学可以去别的城市上学，别的城市上班，离父母远一点。可是当你看完这本《偷影子的人》之后，你或许会有一些惶恐，就是改天我们总要去面对父母会离开我们的这个事实。于是书里面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那以后我们或许会幻想着能否有一时片刻让我们重新变回可以寄居在父母屋檐下的孩子，抱抱他们，不害臊地告诉他们我们也爱他们，为了让自己心安，还会紧紧地依偎在他们身边。不要说今年自己30或者40甚至更大，我在想你不论岁数有多大，在他们眼里你永远是孩子。你可以在再次回到老家的时候钻进他们的被窝，跟他们亲热一会儿。而这本书《偷影子的人》最让我动容的便是书里对亲情的描写，特别是主人公母亲去世的那一天，你看见主人公回到家里，一切非常熟悉却寂静的可怕。做了医生的主人公以为自己能够治愈自己母亲的痛楚，可是他发现连母亲生病他都不知道。然后其中就有这一段他心情的描写，他说，我呆若木鸡地站在敞开的冰箱前，眼泪失控地奔流而下，葬礼全程我都没有哭泣，仿佛他禁止我哭，因为他希望我不要在众人面前失态。只有碰到毫不起眼的小细节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深爱的人已经不在的事实。床头桌上的闹钟仍在滴答作响，一个枕头落在了凌乱的床边，一张照片立在五斗柜上，一只牙刷插在漱口杯里，一只茶壶立在厨房的窗台上，壶嘴面向窗户以便观看花园。而摆放在桌上的还有吃剩的淋了枫糖浆的苹果卡卡蛋糕。你看到这段文字描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总让人难过的或许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世事已休。 我只拥有你的月光，我要把它当作骄阳。我只拥有你的地方，那是我的天堂。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在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 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千元优惠。

所演唱的《越长大越孤单》，关于成长，关于长大，前两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人有三次长大的机会，第一次就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会有些事情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在明知道有些事情可能会无能为力，但是你仍旧会尽力争取的时候。而在今天，我想跟你分享到的是前两天我所看到的有关于长大的一段文字，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小时候你摔倒了，你总会先看看边上有没有人，如果有你就一定会哭，哇一声就哭出来，如果没有你就会自己爬起来。而长大了，你摔倒了，你也会看看身边有没有人，如果有你一定会勇敢地自己爬起来，如果没有，或许你还会放声地哭出来。这说明什么？越长大或许越不敢在人前哭，因为你不知道周边无数的目光，你分不清哪些是关心你的，哪些是冷眼，你也不知道在你摔倒的时候那些关心你的人是出于真心呢还是虚情，你只能无奈地笑笑，因为你根本没有软弱的资格，你只能勇往直前。不过在工作累了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撑不住的时候，你可以说一声我好累，但绝不能承认我不行。不要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能力配不上野心的时候就得更加的去努力，度过了一段感动自己的生活，或许你才能够遇到最好的自己。我们尝试着这一路跌跌撞撞，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追逐梦想努力的过程当中，或许你会遍体鳞伤，但是我想告诉你，总有那么一天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出自己曾经渴望的样子。十年前呢，告诉你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你周边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来对待你。可是现在过了十年之后，你长大了，你 周边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来对待你的父母。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所谓成功的领奖台上，有的人会到得早一点，有的人会来得晚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比那些在中途放弃的人多一份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坚持。我想你自己不努力，谁都帮不了你，你得有足够的实力，你的原则还有你的底线才会被人尊重。怎么样，这段文字还不错吧？当然可能会有很多人说你又在节目当中分享心灵鸡汤了，但是我提醒你，其中有一段非常现实的状况描写，就是十年前你周边的人根据你父母的收入来对待你，十年之后你周边的人会依据你的收入来对待你的父母。给我的这种感受就是细思恐极，所以你不能不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所演唱的《成长之重量》。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讲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就假装路过一笑而过。大家是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原来松了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又是何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成长简单，我要成就感，不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借壳身上的衬衫，迎着夕阳，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心伤，就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打了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又是何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长大成长，然后。我刚刚在前面听李荣浩的那一首《成长之重量》的时候，就在想，小时候我觉得那些可以做到随心所欲的人很酷，而在后来我又发现可以做到独来独往那种寡淡自知的人也很酷。手机前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认为什么样的人酷呢？而且你认为所谓的酷，你会想到的第一个人是谁？我觉得如果放眼我们听歌的这些歌手来说，我觉得最酷的是王菲。虽然她在演唱会现场一句话不说，在人前很少说话，但是私底下她在释放开来好友面前，你会发现她的微博风格就是一个北京大妞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还有我认为她这么多年一直很酷的原因是，这么多年即便音乐不多，演唱会不多，动作不多，但是他还是可以这么火，随时随地都可能上头条，这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相当酷的一件事情。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他所演唱的这首《长大》。 想到昨日，我想又笑，望向风里，爱天真浅笑，天空永恒幻变，多么奥妙，我却又自管不了。青葱岁月渐渐远飘，路上奔 是王菲在1993年所唱的歌，叫做《长大》，收录在她那一年所发行的专辑《十万个为什么》里。这首歌曲邓建明作曲，陈少奇作词，歌里有这样的歌词：想到昨日我尚幼小，望向风里爱天真浅笑，天空永恒幻变多么奥妙，我却幼稚管不了，青葱岁月静静远飘，路上奔波再也不懂浅笑，仿佛气球在风飘，怎意料慨叹这是否需要，你说这叫长大，我说多么的费解。说实话，我总觉得广东话歌词应该用广东话读出来或许更有韵味，可是你如果要仔细的去听这样的歌词，难免会想起前几年流行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小时候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长大了简单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让人不得不感慨，怎么越长大越难开心了。然后前两天有朋友说，在回家的地铁上看到一个关于抑郁症的宣传带，好吃的吃了好多，但是很难找到小时候那个吃到一些香喷喷的东西那种幸福感。但是最近他发现有一种东西可以让他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就是小黄人的音乐作品。那尖声尖细的嗓子一下子就让他想起很开心的看电影的这个过程。好啊，只要能够让你越长大越开心，那些歌曲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这个时间我们就要听小黄人唱歌。MCA 由小黄人演绎出来，的确好像增添了不少可以让你欢乐的这种画面，对不对？关于长大，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一，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有顺其自然对待身边很多事情的这种看法。 有关于长大，你也会发现一定要做自己，但是也不能委屈身边的人。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好像你比小时候可以做到一个人待很久的这种时间，就是独处你学会了。另外就是你可以用一个动作或语言来判别别人对你的那种用心，或者说别人的心情。还有就是你不太在意外界关于你的那些不好的说法了。最后就是偶尔回过去，但始终会选择不停地前进，因为未来你会觉得那才是你需要面对的，而过去即便是再美好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个时间你再怎么享受它，那也只能做短暂的停留。好了，关于长大，希望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路上都多一点欢笑，少一点烦恼。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周志平所演唱的《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告诉我如何流浪，哪里是风的去向，曾经的爱情到底何处躲藏，让我悄然离去，别让我为你哭泣。如果你真的在意，生命里总有创痛的记忆，让思念成为过去。